情深想感觉到， 在我心始终待你真的好，诚意唯愿你感到，唯盼这一刹众生思念，从今天想到老。 从前情意此刻不想再探讨， 还有以后亦不想作预告。这心始终待你真的好，其余还便管不到，唯要你心里真的希望，其他的不想再知道。 待我真的好，我哋有叶振棠、叶丽仪嘅歌声。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5:12，听紧嘅咧由钱佩佩为你主持嘅《清晨爽利》。当然啦，你应该系听紧香港电台第一台啦，或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嘅。再次同你讲声早晨，早晨啊！室外温有24度，相对湿度86%啊！ 若我可叫住夕阳，叫它一再照亮，让那光照你脸上，你将会更漂亮。窗边的光辉为你显得更美丽，柔情常在我心间，爱你不分早晚， 愿我紧握你双手，过晚上，让你好好欣 想，我的一切，我各样，身体的每部分，也都只听你指引，柔情常在我。伤感不再灰暗， 夕热黄露儿常在我心间。好，今日讲下最新天气预测先。天晴啦，日间系炎热啊，最高气温咧约为31度，吹微风嘅。展望明日日间咧系炎热，下周初至中期咧云量系较多，有几阵嘅骤雨噶噃。天气都相当唔错啊，虽然下昼就有啲热，起码好过落雨先啦，系嘛？ 我踩着不变的步伐，是为了配合你到来，在慌张迟疑的时候，请跟我来。 我带着

充斥世界千万年，谁能似我无穷眷恋，将我路线一生志向改变， 从来无后悔，现实我改变，又说苍天注定，坚决跨过目前，命运哪去归依，沿途遇有你伴在我身边，总肤浅，沿途遇有你，以真心相见，迎面暴雨，纵使不幸免，亦笑着自身长路看风云， 充斥世界千万年，谁能似我无穷眷恋，将我路线一生志向改变， 从来无后悔，现实我改变，又说苍天注定，坚决跨过目前，命运哪去归， 沿途遇有你伴在我身边，苍天气魄纵使骗人总肤浅，沿途遇有你以真心相见，仍然暴雨纵使不幸免， 亦笑着自身长路看风云 变，从来无后悔，现实我改变，又说苍天注定，坚决跨过目前，命运哪里归， 从来无后悔，现实我改变，又说苍天命运哪去归， 沿途遇有你伴在我身边，苍天气魄纵使骗人总肤浅，沿途遇有你以真心相见，迎面暴雨纵使不幸免， 有时合唱歌曲咧，未必一定要系情歌嘅。咁啊，我记得呢一套呢一首歌应该系一套嘅电视剧嘅主题曲啦。咁当年亦都妹姐其实都同好多唔同嘅歌手朋友合唱啦，尤其是系当年一啲嘅新秀朋友啱啱出道咧，就妹姐就好中意提携一啲嘅新人。咁啊，当中就有许志安啦，同妹姐合唱嘅呢一首《笑看风云变》。咁而家咧，我就笑看咧，就时间咧就一一咧就系流走啦，因为跟住咧就会听五点半钟嘅新闻啦。咁啊，新闻翻嚟之后咧，当然仲有一个小时嘅清晨爽利啦。咁啊，今日咧主要咧都会为大家带嚟咧就系呢个合唱歌曲嘅，唔同年代、唔同嘅歌手都有嘅合唱歌曲。好，我哋有啲时候，我哋先听五点钟嘅新闻简报，五点半啊。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 五岁女童遭虐待致死案，引起外界关注本港虐儿情况。警方数字显示，去年的虐儿个案有769宗，较2019年下跌超过 5%。当中侵害儿童人身罪行和对儿童性罪行各占一半。超过七成施虐者是儿童的父母或者继父母。警方表示，虽然去年的数字下降，但是不排除和疫情之下案件难以揭发有关。警方指出，去年一宗严重的个案，家长将屋企的经济问题迁怒于小童，将热水淋泼对方，犯案的时间长达五年。疫情期间亦都有家长返回内地几个月，要将八岁的仔留在屋企托朋友照顾，最后管理员揭发小童怀疑被独留在家最少四日。对于法律改革委员会建议建立没有保护罪，令到儿童照顾者有责任举报，警方表示持开放和欢迎态度。卫生防护中心辖下两个科学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建议已经接种两剂新冠疫苗并且在接种后14日的人士，如果成为密切接触者而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缩短检疫期至7日，期间要接受检测。卫生防护中心总监林文健说，有关方案未到正式建议阶段，要等取得更多的数据才会向政府提出建议。目前要考虑很多因素，包括变种病毒个案增加的影响，以及检疫期间进行检测的频密程度等。他希望市民尽快接种疫苗，让接种率达至高水平，在推出相关措施的时候更加水到渠成。对于委员会建议不需要引进阿斯利康疫苗到港，林文健表示，香港有科兴和伏必泰两种疫苗，分量足够亦都有效。本港失业情况改善，一月至三月失业率是 6.8%， 较上一次回落 0.4 个百分点。就业不足率是 3.8%， 回落 0.2 个百分点。和消费以及旅游相关的行业，包括零售、住宿和膳食服务业，合计的失业率下跌 0.4 个百分点至 10.7%。餐饮服务活动业的失业率就由 14.1% 下跌至 13.3%。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说，由于不同的行业复苏步伐不一，加上访港旅游业依然低迷，劳工市场在短期内或者仍然会面对挑战。比利时驻南韩大使雷斯库伊就妻子涉嫌掌掴服装店员一事正式道歉，并且对事件表示遗憾。比利时驻南韩大使馆在社交网站账户发表新闻稿，表示雷斯库伊代夫人向受害人道歉，形容在任何情况下他的所作所为都是无法容忍。雷斯库伊表示，夫人上星期因为脑中风住院，目前正在接受治疗，将会尽快接受警方调查，令一件不光彩的事件尽早结案。由于案件仍然正在调查，雷斯库伊不会发表意见或者接受访问。事发在今个月的9号，网上片段显示大使夫人在首尔市龙山区一间服装店试衣之后离开，被女店员怀疑偷窃，她澄清之后离开，但是之后折返到柜台掌掴女店员，女店员的面部红肿，店方事后报警。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3,815点，跌32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34点，跌3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6，日元107.95，瑞士法郎0.918，加元1.251，人民币6.492，英镑对美元1.385。欧元兑美元1.202，欧元兑美元0.771，新西兰元兑美元0.71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系1,783.94美元，卖出价系1,784.45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展望听日日间炎热，下周初至中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现在的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风波，到今天还有几多未了情，再继续缠住我。多少往一首，反复心中头，我往哪一方走，仍陀在背后。从今知道疫情原是没法说因由，就是害怕再接受还有。 林忆莲、王杰、还有，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5:42，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啦，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清晨上嚟，今朝早有钱陪陪为你主持嘅，睇下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0年4月23日啊，农历咧就系3月12日，星期五嘅早上。哇，好多呢个合唱歌曲都好想拣嚟播啊！当中咧，谭咏麟都有好多首合唱歌曲，不过我好中意呢一首。谭咏麟、吕安娜《暂别》。 自我初初结识你，就觉心中温暖。可惜今天终要分离，心感悲与爱。 错错结识你，自觉困恼尽除，就算今天终要分离，终须别复见。 人生一面 天必再 返，望那中两岸心声相互送，愿我永远记得你， 话句再见知心有， 就算今天终要分离，终须别复见。 再见知心友，就算今天终要分离，终须别复见，期待 难得问姻缘怎分开， 当一切若浮云， 只有情永在 心中，记一份爱， 再不问问一声应否去爱， 爱海内一切也应该， 也不怕消失去， 不会难替代， 风声里都找到爱， 未怕分开，纵使分开，亦都知未梦仍会在， 何必感慨，谁会意外，此生不变千何曾改， 再不用口中天天说爱， 懒分辨心里情意若何， 有朝会暂别离， 不会成障碍， 清风里都找到爱，山里都找到我， 唱歌曲又怎可以没了这首这么经典的合唱歌曲呢？张学友、邝美云，只有情永在。好，来讲下最新的天气预测先。天晴，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为31度，吹微风。展望明日日间是炎热，下周初至中期云量是较多，有几阵骤雨的。室外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是86%。讲起经典的合唱歌曲，这一首都是其中一首。再见亦是朋友。 期望你转身与我相厮守，辗转错错了未愿放手，缘尽我

锁在我眉宇间，无论这个世界再耀眼，难及你转身一闪的璀璨。犹如流星更改方向，犹如奇迹终于赶上，犹如地阔天长。 我枕着尘埃夜方长，缓缓流水更改方向， 扬眉望月， 茫茫人海终于赶上， 终于也赶上。 眼前已变得没法想，难舍柔情令海和天。 苏永康、陈洁仪的《来夜方长》啊，我仲记得咧，系电影成龙同舒淇一起演出的《玻璃樽》里边揾到呢一首歌。望个钟咧，好快到六点钟，我哋听一首歌，翻嚟之后咧，有六点钟嘅新闻简报，一阵间咧，仲有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呢、这个时候咧，就有郑伊健同埋谭小环嘅出现啦。如果天空要下雨， 四季中天空变幻的景致，到处淋漓细雨丝丝。 每次当天空降下骤雨，不知雨声收于哪处， 本想亲口讲你知， 这一次 说了半句却有停止。 情话雨 谈情说 话，听见他想指责， 看像要求些天意。如果天空要下雨，留我爱人在这村，来等小雨终止，即使等一辈子也愿意。我是雨水蒸气常会心事，盼你明了暗里所知， 这个心清楚叫人回忆，玻璃半透一双影子， 本想亲口讲你知， 这一次 说了半句却有停止。 情话语 谈情说爱， 你爱他想指责， 看像要求些天。来等小雨终止，即使等一辈子也愿意。 要的运输设施用以成为恐怖分子的目标，希望透过演习加强专责组六个部门的情报交流，前线人员的训练和协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良好，在清晨五点，台风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4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展望听日日间炎热，下周初至到中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87%。

时间来到早上的六点搭二，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和第影台联合广播清晨上来。今早有钱佩佩陪伴你，除了有我之外，今天选了很多的合唱歌曲，当中我相信很多朋友仔一路听的时候都可以一边唱的。好啦，咁啊，睇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1年4月23日啊，农历咧就系3月12日星期五嘅早上啊。室外气温24度啊，相对湿度咧86%嘅。转头翻嚟咧，有健健康康在清晨，我哋有精神科专科医生沈君豪嘅出现。呢、这个时候我哋有林子祥、叶倩文。 风吹过万里沙。途中是我，捧着途中的你，也许只因眼中都有孤单的倒影。 走，方向在哪边？寻找是我，也在寻找的你。夜恋半梦还是半醒，某种感触便再也说不清。 难说出应不应该跟你在这刻浓浓的爱，试问人在旅途时爱下去可有未来。 难说出应不应该跟你在这刻全无拘束的爱，你若停在我的路，你会否仍然是你？ 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 健健康康在清晨。 星期五在清晨爽利就会有健健康康在清晨，继续在星期五就会有精神科专科医生沈君豪医生的。沈医生早晨啊。 大家早晨啊。 是啦，沈医生啊，记得之前你就跟我们讲过这个高敏感，很多时候都说这高敏感的朋友的情绪是很波动。特别我们经常说，即做艺人朋友即情绪的波动的幅度是要很大的，因为他可能要演绎不同的角色，从事艺术工作的朋友就因为有很多不同的感官上面的刺激才可以令到他作品更加优美更加靓的。变相地很多朋友仔就话，从事呢类型嘅工作嘅朋友咧，佢个情绪系即系比较难控制一啲嘅。咁系唔系咧？因为始终阿佩佩自己都系从事紧即系叫幕前嘅一啲嘅工作啦。咁其实都有啲担心自己个情绪管理得唔好嘅、哦。 我又反而咁睇，另一个角度睇，反而我觉得咧，我欣赏佢哋咧，可能喺个情感控制上边，佢哋系做得比特别。你一般人可能会好㗎喎。点解呢？因为佢哋可能喺嗰个幕前呢要好多唔同嘅情绪嘅表达啦。咁同埋呢幕后呢佢又要去到收放自如喎。如果唔係将呢啲情绪带咗佢生活里面呢，亦都系唔系好事。咁所以呢可能艺人喺呢一方面情绪管理上面呢，可能甚至佢哋嗰个训练啦，佢哋嗰一个嘅做法，即係做出嚟嗰个嘅成果啦，係比一般人呢係会好，同埋佢哋会有咁样嘅心去留意呢样嘢。反而我就会可能我觉得佢哋係懂得呢个话题呢係比一般市民多添。 咁又好似又讲得啱喎，因为呢可能尤其是男孩子啦，係咪流血不流泪㗎嘛，咁可能呢将所有嘅嘢呢就我自己一力承担。咁从来呢啲负面情绪呢都喺个心里面冇释放出嚟嘅。咁但係呢啲系咪都系唔好嘅呢？咁因为艺人呢，我可能我喺套戏里面我喊晒出嚟，咁连自己嘅嘢都带晒出嚟嘛，但一般人唔会㗎嘛。咁呢啲系咪都系个情绪管理上面都出现咗问题呢？ 是啊，我觉得呢，即是其实两个极端呢都未必是健康的。即是想下一个极端呢就是非常之隐藏的。 是。 咁、我哋都见唔少的，其实喺个诊所里面呢好多呢佢一生人里面呢根本就好少接触情绪呢样嘢。不但呢系细个嘅时候屋企冇提及情绪啦。咁或者佢一路成长嘅时候佢自己对于自己嘅情绪反应呢都系不理会嘅。不加理会，或者呢去到压制自己嘅情绪，觉得唔应该有情绪嘅。咁呢一個就係一個極端，咁另一個極端呢就係過分嘅去到俾自己嘅情緒呢去主宰咗自己嘅行為。即係講緊就係當佢一有嬲怒啊，一有唔開心嘅時候呢，就係好即係喜怒形於色嘅。即係可能佢朋友見到佢今日嘩成塊面窿晒嘅。 咁就知你唔開心啦，知你有問題啦咁樣。 係啦係啦，即係呢兩個極端呢我覺得呢都唔係最健康。咁个最好个位呢就係我哋懂得去到认识自己嘅情绪，并且呢有一个方法有一个机制呢去到拿捏啊呢一个情绪嘅变化。咁因为呢即係我觉得即係如果我哋个情绪管理得唔好嘅时候呢，係好影响我哋嘅生活，甚至呢好影响我哋嘅人生添啊。 个人际关系都会变得好糟糕下啦。 是啦，冇错，因为我哋好多时候呢，我唔知你察唔察觉身边或者甚至係自己呢，都某程度上我哋嘅行为啊，我哋讲嘅嘢呢，某程度上都几受我哋自己个情绪所影响嘅。咁所以如果我哋个情绪管理得佢唔好嘅时候呢，佢係好主宰緊我哋所讲出嚟嘅嘢，或者咧所做出嚟嘅嘢。 系咪就话即系可能好多时候就系冲动去做咗一啲唔啱嘅行为，或者冲动去讲咗一啲唔应该讲嘅说话咧？ 冇错啦，冇错啦，就系咁样样啦。我觉得咧情绪咧个个人都有，其实情绪管理咧其实个个人都识嘅。不过咧睇下我哋有冇咁样嘅认知，同埋有咁样真系咪有个心咧，成日都要顾住要用佢。我俾个例子咧就系、是，譬如如果你喺工作里边。上司呢就因为你做咗一啲嘢啦唔合佢心意啦，咁佢就指住你嚟闹嘅。指住你闹。咁呢当然呢有啲人就梗係会有啲反应啊反抗啊甚至啊，咁但係大部分人呢我相信都系 耷低头 声啊， 係 啦，咁最多之后闹佢嘅啫，喺个心入面，係咪？咁但係你諗下啦，如果返到屋企 你屋企人咁样指住你嚟闹，你会点样呢？ 直接就同佢反驳啦，世界大战啦， 系啦。咁即系所以话前者嗰个咁样嘅，即系同一个差唔多嘅场景，当然唔系完全一样啦。咁但系都系咁样嘅情况发生嘅时候，点解前者你可以有得控制到自己嘅情绪，唔会咁样爆翻出嚟呢？但系后者你冇去刻意咁样去到控制嘅情绪嘅时候呢，你就任由呢个情绪主宰咗你嗰个反应啦。 咁又好矛盾喎、沈医生。你又讲呢，如果有情绪呢就应该就即係释放地，即係释放出嚟，就会即係可以令到自己冇咁辛苦啦，係咪？咁但係你又话如果我情绪唔好嘅时候我发泄晒出嚟呢又唔好喎，咁究竟点样拿捏呀？ 係啦，头先嗰个例子啦，即係如果返到屋企，你屋企人指住你嚟闹嘅，咁当然啦，即係我哋完全唔出声又系唔好啦，係咪先？又或者我哋爆晒出嚟同佢闹过嘅，甚至系点样好冲动有啲行为嘅，咁又系唔好㗎喎。咁如果我哋真系去管理个情绪嘅时候呢，我哋先控制好自己嗰个怒气啦，又或者嗰啲即系比较负面嘅感觉啦，然后我哋可以用一个比较理性嘅方法呢去处理呢件事，即系可能一个比较温和嘅方法同佢讲返道理，哦，你咁样即係令到我都几愕然，同埋都几难受、我都想话返俾你听我自己个感受，咁、但我都更加想呢了解返究竟发生咩事呢，点解你好似头先咁怒气呢，要咁样指住我嚟闹呢，我都想即係解决返呢、這个或者即係清楚返呢一个问题喎、咁样。即係用一个咁样嘅方法嘅时候呢，其实可以是可以好扭转到嗰件事嘅发展同埋个结果㗎。 即係简单啲讲，遇到任何事情嘅时候，喺冲动嘅时候呢就千祈唔好即係去做。应该等心平气和嘅时候呢先至去做啦。简单啲讲，即係可能闹緊交嘅时候，咁你咪停一停。可能出去行个圈又好，斟杯咖啡又好，去个洗手间又好，等自己歇一歇，然之后先至去讲出你嘅感受，系咪就会好啲呢？ 是啦，冇错，你形容得非常之好。我想而且呢一个咁样嘅情况呢，唔单止系喺个别层面，甚至可能譬如夫妇关系、家庭关系、或者子女关系，尤其是我哋教子女嘅时候呢。 好怒气㗎嘛。 是啦，好怒气㗎，好容易呢，我哋因为一啲嬲怒啊，一啲即系唔抵得啊咁样嘅情绪呢，系讲咗一啲呢，或者做咗一啲伤害我哋小朋友嘅事哦。咁呢个其实都几常见。咁又或者我哋工作间朋友间呢，亦都可能容易出现呢啲情况。 咁所以即係你话屋企人成日都话佢容易接受你，咁但係当你日日都系咁嘅时候，佢哋就怕你走去㗎啦嘛，系咪？ 冇错啦。 咁所以你话打工嘅，因为我要顾住个饭碗，你又识得点样去处理喎，但係返到屋企你就唔识做呢样嘢。但係调返转头打工你可以搵个份，但係屋企人你唔可以搵嗰个屋企人㗎嘛。咁所以屋企人更加需要你做好你嘅情绪管理啦，讲嘅容易。 完全认同，完全认同。 咁但系有冇啲方法可以，即系我唔喺嬲怒嘅时候学习啊？平常可以学习下点样可以令到自己嘅情绪可以平稳啲？就算接收咗啲负面嘅嘢又好，人哋闹你又好，即系自己都可以处之泰然，然之后咧，佢一声吞咗去之后咧，慢慢吐翻出嚟咧。 呢一个话题咧相当紧要啊！当然个个人都有佢自己管理情绪嘅方法，咁但系喺度咧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咧一啲譬如话临床上边咧，又或者咧系医学上边咧系一啲证据咧，觉得系对情绪管理咧系有帮助嘅一啲嘅方法。简单归纳咧，可以用五个字去到形容嘅吓，咁我可以用中英咧去到同大家简单讲一讲。第一个咧就系 aware。aware 咧，即係意思係一個察覺啦。咁第二個字咧就係 identify， 就係一啲去到認知、認識自己嘅情緒。第三個咧就係講緊 accept， 就係咧接納、接受自己嘅情緒。第四個咧就係 contain， 就係承載、包容自己嘅情緒。第五個咧最後咧就係 regulate 啦，就係調節自己嘅情緒。咁但係咧每一個咧都有即係好長啊，如果要喺度分享，不如我哋下一次下一個星期同大家再詳細去到講解好嗎？ 好，咁啊一於係咁話啦，咁啊下個星期同樣時間繼續喺健健康康在星神有沈君彤醫生出現，咁啊約定你啦，拜拜。 好，拜拜。面对。 眼里有满满的温柔， 暖暖的感觉，默默的交流，不要太快许下承诺， 慢慢地陪着你走，慢慢地知道结果， 也许爱永远没有结束的时候， 用心爱 唔知道咧，仲记唔记得咧？喺曾几何时嘅晚上咧，就喺个电视机上边咧，就成日都听到呢一首歌嘅梁雅玲啊、蔡济文嘅《慢慢地陪着你走》，就好似清晨爽利咁样咧，每朝早咧都系慢慢咁陪你度过你嘅清晨嘅，慢慢陪住你走你嘅道路，哇、啊，几好！哎呀，不过咧就够钟啦，我又要同大家讲声再见啦。香港电台第一台嘅朋友咧，要留待下星期五嘅同样时间咧。先在空气中再同你见面啦。而至于第五台的朋友咯，咁啊，梗系约定你听朝早咧，喺同样时间5点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再见啦。嗱，约定你明朝再见，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华大基因呈报30宗初步阳性个案，